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林忆莲的《冬季来的女人》。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来锁定你最认可的电台，来锁定音乐导航。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，今天又如约的来跟你相见了。是否你还会如约的来跟我赴约呢？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了林忆莲的歌声。她呢，80年代就向我们走来，30年一晃而过，弯弯的眉毛，性感的声线，迷离的情感，歌迷换了一茬又一茬，这个声音一直还在我们的身边，她就是林忆莲。如果你去百度搜索一下她的出生年份，肯定也会不由得惊叹，竟然已经是满50多岁了。在众多的女歌手当中，林忆莲是不折不扣的长跑冠军。从80年代中期出道以来呢，至今还在发唱片拿金曲奖，还在开演唱会，还在参加音乐节，还在电视音乐节目当中提携年轻歌手，为音乐问题而较真着。这就是一个有实力的女人，她不管什么样的时候站出来，去唱歌也好，当评委也罢，总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我们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接下来听听一位已逝的歌声，这就是哥哥张国荣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《雪中情》。 与你情如白雪，永远不染烟尘，遥传常常是恶梦，不可心境尽。你看见雪花飘时，我这里雪落更深，寂寞两地情，要多信任，你了真心，爱未泯。寒门仍能傲舒，你更加胜别人。谣言从来莫信任，真心做共人。我看见雪花飘时，对你的爱重更深。日后我回来，最好证实，原来真心爱未泯。常是恶梦，不可心念尽。你看见雪花飘时，我这里雪落更深。寂寞两地情，要多信任，明了真心，爱未泯。寒门仍能无书，你更加识别人。谣言从来莫信任，真心做共人。我看见雪花飘时，对你的爱重更深。日后我回来，最好证实，原来真心爱未泯。 这是张国荣《雪中情》，他用磁性的嗓音将这首歌唱得如此的深情，犹如寒冬中吹来的暖风，让人心头有一丝丝的暖暖的感觉。岁月轮转，时光流逝，又是一个春天的到来。听到这样的几首歌谣的时候，是否会把你的思绪带回到你最熟悉又浪漫的那个季节里面呢？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歌，虽然说这个季节已经成为了过去式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季节也是成为了最浪漫的季节，这就是来自于陈慧娴《飘雪》。 有见雪飘过，飘于伤心记忆中，让我再想你，却掀起我心痛。早经分了手，为何热爱伤情中，度过追忆岁月，或许此生不会懂。又再想起你，步拥飘飘白雪中，让你心中暖，去驱走我冰冻。冷风吹我醒，原来共你是场梦，像那飘飘雪泪下，弄湿冷清的晚空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，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痛。又见雪飘过，飘于伤心记忆中，让我再想。为何热爱伤情中，独过追忆岁月，或许此生不会懂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，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痛。又再想起你，抱拥飘飘白雪中，让你心中暖，去驱走我冰冻。冷风吹我醒，原来共你是场梦，像那飘飘雪泪下，弄湿冷清的晚空。原来是那我最热的心痛，原来是那么深爱你，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痛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，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音乐导航。 消失，总是找不到回忆，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。一生一世的过去，你一点一滴的遗弃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 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不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，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再来生你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放弃了预计，放弃了你我之间的故事，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不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，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，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此后等再来生你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在无穷无尽的梦里，偶尔翻起了日记，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，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，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不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，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此后等再来生你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，此后等再来生你在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 OK，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来给你带来经典音乐时光，每天三十分钟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三十分钟里这么几首歌曲，也许有你的故事，也有他的故事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要你在听节目的时候，都可以在微信里面来给我留言，微信的号码 SYMM0321 来留言就 OK 了。大家呢在微信当中来给萧辉留言的同时呢，你可以说你是哪座城市的哪位听友，在听节目的一些感受或对节目的一些意见，都可以在微信里面来留言。那么这个节目呢，在全省的很多地方和全国的很多地方都在播出，我也是想要在微信当中来看看你都是来自于哪个地方的。好了，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歌了，你也是非常的熟悉，不妨来跟着这首歌一起哼唱一段时间吧。 说过的话，你要和我一起走，无论是海角还是天涯，虽然你有你的方向，不愿和我一起走，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，请你别对我说再见，心也和你一起走，无论海角 是天涯。请你别对我说再见，我的心也和你一起走，无论今天还是明天。 OK， 看看时间，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哈，剩下一首歌的时间，我们就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，我们要结束今天30分钟的节目了。节目之余，欢迎各位下载手机 APP 蜻蜓 FM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往期精彩节目。同样，稍后的本台的精彩节目还将继续为您送上。我是肖辉，我们明天再见吧。 不愿和我一起走，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。请你别对我说再见，我的心也和你一起走，无论海角还是天涯。请你别对我说再见，我的心也和你一起走，无论今天还是明天，还是明天。再见，我的心也和你一起走，无论海角还是天涯。请你别对我说再见，我的心也和你一起走。请你别对我说再 汹涌，你我擦肩而过，重逢像是关于年幼的旧梦。你说我不脆弱，你说别喜欢我，你要我怎么无动于衷？想你为我停留，在飞向天空，倘若爱恨随风，我们便无同。你像一只蜗牛，躲在你的囚笼，我怎么做你才会相信我？我们都是困兽，被命运折磨，下片纸惶恐，我便能够和你紧紧相拥。我们都不怕痛，在彼此左右，勇敢就是山盟，海誓也都懂。别逞强，看下伤痛，珍贵的你用我来心疼。无论如何，你有我，你想过。